情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旧浓情意，何时在人间？算数各地一壶朝暮眠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相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绝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绝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千里共婵娟。心里不能 地方，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，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轻轻地看着我，慢慢地说到最好是分手，慢慢地说你是你，我是我。 也许明天我会选择

小心，最怕是深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只有永远听到你的消息。 其实面对着你们，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，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你们说，我愿意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诗歌红酒，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